不要这么样，回回中目光浪，你会察觉到我根本寂寞难耐。即使千多百个深夜沉醉梦境浪，我又问过你，这毕竟并没存在。人声车声开始笑和声，梦声挣扎有个情感到底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冒着他鬼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，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夜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别让空虚使我越轨。百个深夜曾在梦境浪，我又问过你，这毕竟并没存在。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，无声挣扎有过情感留低，是我多么的想他，但我偏偏只得无尽安慰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，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夜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别让空虚使我越轨。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，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，就算在寂寞梦内超出好友关系，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，无谓要你夜上各种问题，共我道别吧，就让空